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暑期已经来临，对于同学们来说啊，这既是一个休息娱乐的时间段，也是一个提升自我调整自我的时间段。知识开讲节目近期也安排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内容，还有如何提高学习能力方面的内容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很多人特别关注也特别喜欢，但如果真正的想要了解想要学习起来呀，又会发现有些难度，甚至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学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把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大家做一个梳理。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谁呢？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也是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的中方策展人严志。严志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暑期已经来临了，其实每到了暑期的时候啊，博物馆里面人都特别多。 是的，是的。最近这个我们有关报道说国家博物馆日观众流量已经突破了50000人啊，创历史最高峰。 而且创历史最高峰，其实有一个展览啊，也为这个最高峰在做贡献。这就是现在呢一直在展出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今天我们的节目呀，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刚才说到了啊，今天给大家上一堂课，这堂课呢就是来说一说西方艺术史。我们要从哪儿说起呢？其实一方面呢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说到的《无问西东》这样的一个展览。还有在前一段时间啊，严志到我们北京电台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和西方艺术史相关的书籍，比如说像费顿系列经典，像走进一座大教堂，还有掠夺欧罗巴。从这样的一些书籍的啊热销看来，大家普通人啊，不仅仅是学生，对西方艺术史其实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嗯，是这样。因为随着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的深化啊，中国和西方的在文化、在经贸、在各个领域里面的交流越来越紧密，那么国人呢出国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说呢，中西文化的这种碰撞和这种比较的这种需求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普通的观众身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国内看到更多的西方艺术或者是国外其他民族艺术的这样的一些瑰宝，那么有这样的机会啊，对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不论是展览也好啊，还是图书的热卖啊，都让大家感觉到大家对西方艺术的啊这样的一种关注。所以今天这门非常难的课就叫做西方艺术史 啊，谈不上上课哈、啊，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对西方艺术的一些认识和。 其实要真说到了上课啊，西方艺术史，我记得严志，你上学的时候西方艺术史是不是就讲个一两个学年呀？ 嗯，是这样。因为我在大学的本科期间修了艺术史的双学位，这个西方艺术史应该是上了一个学年的课程啊。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像在《无问西东》当中的那些比较有名的艺术珍品，和大家来聊一聊。通过这样的一些艺术珍品，我们来了解西方艺术史的一些发展的，应该我们真是讲一个脉络，让大家再去看展览的时候，或者是阅读，比如说像费顿艺术经典呀、比如掠夺欧罗巴的时候，能够了解哦，这些艺术珍品他们原来这么有名气，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派系的，他们对我们后人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 在这里面呢，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背景。这个展览呢是中央美院的李军教授作为主策划人策划的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是基于李军教授的一些近期以来的一些对于中西交流，尤其是中西艺术交流的这种研究的成果啊，在这个基础之上策划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首先是在湖南省博物院推出，然后呢，国家博物馆呢在此基础上经过了一些修改和这个调整，然后在国家博物馆呈现给观众。这个展览呢一共是大概分成了六个单元啊，从各个角度和领域方面来阐释了中国丝绸之路，这个丝绸之路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文化和艺术层面，尤其是思想层面的这种交流啊，就是展示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时间段呢是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就是14到16世纪作为一个下限。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展览实际上汇集了意大利的21家博物馆，还有国内的17家博物馆，一共是200余件套文物精品，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大展，而且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叙事啊，还有着非常闪亮的学术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展。由于这个展览啊，它是展出目的是为了介绍这个，它是一个历史文物展，那么里面虽然涉及到了一些艺术品，但是这些艺术品呢带有自身特别明显的这种历史氛围的风格啊，比如说有一些宗教画上面有蒙古人的穿戴啊形象，它为了更好的说明展览的主旨。所以大家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西方艺术史和艺术作品它以及他们的风格演变，那么还是需要阅读一些相关的艺术史书籍。比如说前几天我们向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费顿经典系列啊，包括这个走进一座大教堂，还有劫掠欧罗巴，西方艺术珍品在二战中的命运等等，这些艺术史的书籍啊，都是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艺术史的。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呢，严志，咱现在不管是叫讲课也好还是叫漫谈也好啊，咱们要跟大家来梳理一下西方艺术了。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内容，但是要讲它的历史其实也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事情了。那么咱们从哪开始讲起呢？ 当然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艺术史都会从这个史前艺术的这样的一些主题啊开始，然后一直沿着艺术风格的这种演变啊，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它的艺术风格的特点，然后来进行叙事的。当然这个是后来这个因为考古学，因为这个艺术史的领域的扩展，当然这才造成了这样一个现状啊。但是在此更早之前呢，大家可能一提起西方艺术史都是会从希腊罗马艺术开始，认为这是西方艺术纯正的西方经典艺术的开端。那么然后就是中世纪艺术啊，跟宗教有关的艺术，然后就是文艺复兴，然后启蒙运动，现代派等等等等。 严志，听你这么一梳理啊，我算了算已经是2000多年了是吗？ 是的。但是这个因为后来考古学的发展嘛，然后让我们实际上能够追溯到几万年前的这种艺术品，比如说在法国出土的那个大母神的形象啊，就是那个突出的孕妇的这个肚子和乳房啊，但是这个面部表情却没有突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最早的维纳斯的雕像嘛。 所以我刚才啊在听了这样的介绍以后，突然想起来在去年的时候，严志你在做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当中呢，有些艺术品啊，其实已经是横跨了很早的一些年代了。 是的，是的。 包括有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品， 对， 还有古印度，还有埃及的很多的一些， 对， 倒不见得是艺术珍品啊，但是他们确实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的记录。 对，对，是这样。然后呢，因为后来这个，因为西方和这个伊斯兰世界，包括更远的东方世界的接触，现在呢，就是说在西方 的艺术长河当中，他们也是吸收借鉴了很多东方艺术的元素和特点，所以说他们在谈纯粹的西方艺术的过程当中，也会对于伊斯兰艺术，包括东方艺术，包括非洲艺术这些影响的源头，也都会有所介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重点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欧洲的艺术史。而说到欧洲艺术史呢，可能呢辉煌灿烂的文艺复兴啊，让大家呢是更加的关注。但是也许很多朋友就会问到了，前面听严志谈到了已经有了好几万年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历史啊，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文艺复兴那么灿烂夺目，为什么有了之前的比如说黑暗的中世纪啊，包括其实文艺复兴它之所以叫复兴，是谈到的是古典艺术的复兴。 是的。 那么在中世纪之前就有古典艺术，反而是最正宗的古典艺术的作品啊，没有像后人感受的那样的文艺复兴的这种古典艺术画派的作品那么的耀眼，这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严志的讲解，我们来梳理一些重点的内容吧。 说起文艺复兴，确确实实不仅仅是欧洲历史上，乃至是应该是全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运动。那么文艺复兴呢，大概是发生于15世纪到16世纪，这一二百年的时间，但是呢，确实也创造出了非常灿烂夺目的辉煌的这些艺术作品啊，无论是雕塑、建筑还是绘画，产生了一批大师，这都使我们对于文艺复兴产生了一种这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啊，它确实是不同于以往的历史。那么，当然，文艺复兴它的最重要的宗旨就是人文主义的重新再发现。虽然它复兴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时代的文学艺术，但是实际上它的宗旨是摆脱神权，追求人性啊和人文主义。那么，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文艺复兴啊？为什么会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对于人性的这种回归？这都是西方历史以及世界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按照这个传统的观点来看呢，文艺复兴的出现实际上和以下几个事件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第一，就是欧洲的这个黑死病。黑死病呢，造成了全欧洲范围内的人口锐减啊！当时据说有40%到60%的欧洲人都死于这场疾病，尤其是在这个教士阶层，据说有40%的宗教人员都死掉了啊，都因为疾病死掉了。所以人口的锐减导致了人们当时普遍的对于宗教、对于社会、对于生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质疑，甚至有人怀疑说，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上帝去哪里了啊？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的这种思潮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呢，当时我们说到当时的整个知识阶层的断档啊，然后导致了这个对于传统教育体系的一种瓦解。那么新的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教士，他们在追求的是更古典的这样的一些学问，比如说当时人们开始纷纷的用拉丁语来去进行宗教上面的写作呀、创作。我们知道他们在学校里学拉丁语是用什么教材呢？就是古罗马西塞罗的这个演讲，西塞罗的这个很多论文，他们用这个古罗马的这个拉丁文的教材，那么学习的这些内容当然是和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这种戏剧文学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文主义的思想就是通过语言学的教材逐渐渗入到知识阶层的心里面去。再加上当时十字军东征的这个运动已经基本上消失了，那么大量的这个和这个阿拉伯人能够有一个相对较长的一个和平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而阿拉伯的当时的从他的科学技术到人文思想都要远远高于欧洲，所以阿拉伯人把东方的很多哲学智慧，包括古希腊的像亚里士多德的这些阿拉伯译本都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西欧。这时候西欧在这样的一些这个人文资源的滋养下，那么突发性地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复兴运动。 如果我们现在看来啊，其实呢说它是突发性，但它也有它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基础。 是的是的，各种方面的准备都已经条件成熟了。当然按照这个《问西东》的策展人李军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就是东方的，就尤其是中国的很多文化对于的传播，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的 影响和因素的。比如说它这里面有一个在意大利1239年的时候创作的，在市政厅里面，西耶拿的市政厅创作的一幅壁画啊，叫做这个好政府的功效。那么这个壁画的它构图啊，就是从城里到城外啊这么一个构图，和北宋张择端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有着非常相似的绘画结构，构图结构。而它城外的这个农民打谷子的这个场景，用镰夹呀，用那个打谷子的这个场景，和南宋的这个宋人耕获图册页也是有着非常惊人的一致，甚至他那个动作呀什么的。所以他说这很有可能是当时马可波罗从或者像马可波罗这样的这种游历的商人从东方带回来的东方艺术品，对于当时意大利人的这个美术创作带来的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仅是对于它的艺术创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它这种所谓的什么叫好政府是吧，什么这跟中国的这个政清人和啊的这种思想，政治清明的思想和这个以农为本的思想在这个地区的传播也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严志，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西方艺术史。这是一门非常大的课，我们只是捡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和现在啊国家博物馆正在进行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相关的一些内容，和大家做一个框架的梳理。既然说到了框架的梳理啊，前面严志虽然你谈到了啊，我们人类或者说西方艺术史，如果我们掐着手指头一算，已经有好几万年的时间了。 是的， 但是对我们现代人啊，对生活在2018年的我们来说，可能影响力更大的就是最近这两三千年的艺术品，可能对后人或者说对后世的影响力是更加巨大的。所以要说到了啊，我们来梳理框架，现在一下就要回到两三千年之前了。 嗯，是的。 嗯， 确实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西方艺术史也都是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的，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古希腊的雕塑啊，像这个胜利女神啊，卢浮宫所藏的胜利女神啊，还有断臂的维纳斯啊，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希腊罗马的艺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希腊，我们都认为这个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啊，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希伯来啊，因为希腊是给西方文明注入了艺术的源头，而希伯来文明呢，就给西方文明注入了宗教和信仰的源头，这就是所谓的双希文明。但是我们知道，希腊本身的文化，它也是一个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全独特的这样一个文化，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早期实际上是和中东地区、近东地区的文明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比如说在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件叫做基克拉底群岛的这个雕塑啊。 嗯， 这个雕塑呢，是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土耳其啊，但是呢这个雕塑的风格和在今天的这个希腊的基克拉底群岛在公元前3000年前时期的这种雕塑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所以呢，在很多情况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考古材料当中，希腊文明的源头实际上是能够追踪到近东文明和这个中东文明的。所以说的这个，所以希腊文明的这个源头，我们是可以看到，就是人类在早期文明之间的这种交融就已经非常的密切和频繁了。 如果说啊，古罗马啊继承着古希腊的一些传统， 对， 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来了解， 嗯， 古罗马一定也有中东或者是东方的很多痕迹。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罗马和埃及啊，包括希腊和埃及之间啊，他们的这个历史时期的交往就已经非常多了，就历史记载上已经出现的交往就非常多了。他们之间的这种艺术啊，包括文化，包括政治理念啊，很多很多都是相通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马的这个艺术，我们从这个无问西东里面的第一件展品就可以看到它的可见一斑啊。这里面就是在庞贝古城发掘出土的，就是花神弗罗拉的一个壁画。 嗯， 啊，这个壁画画的非常的现代化，怎么说？它只是在表现一个少女的背影向远处走去啊，周围是芳草茵茵，他身上的这个穿的是丝绸啊，是来自中国的这种丝绸 啊， 然后很飘逸很潇洒，然后轻如蝉翼啊，所以这整个是一个融合了东西方这个文化因素的一个绝美妙绝伦的这么一幅壁画，所以它就作为无问西东这个展览的开篇的第一件展品。 如果我们谈到了古希腊还有古罗马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史，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更多的是关于神的浪漫，还有呢自由和民主，但接下来的中世纪，也就是古希腊和罗马结束以后的中世纪，被称作是黑暗的中世纪。其实前面我们虽然谈到了为什么有文艺复兴时代，谈到了它的物质和意识的基础，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另外一点，就是中世纪啊对人们的压迫啊，也让人们有这种特别想转变的观念出现了。 其实对于这个中世纪是黑暗的这个形容词啊，是文艺复兴以来啊，尤其是文艺复兴本身的这些人文主义者对于前一个时代的一种贬低。那么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出现之前，所有的人们都认为古代是好的。比如说中国人认为三代是最理想的黄金时代，希腊人也是认为就是在此之前有个黄金时代，然后这是白银时代，然后他们所处的是青铜和黑铁时代，一代不如一代哈。但是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忽然有了一种新的观念，就是什么呢？说今天好像比昨天要好，明天可能会比今天还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和这个神本主义的一种不同。但是中世纪是不是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乃至一直到近期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所看待的这么黑暗呢？其实也不尽然。首先呢，我们就是我们先明确一下中世纪的概念啊，就是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也就公元五世纪的中后期，一直到大概是15、16世纪，就将近有1000年的时间啊，叫做被称为中世纪。当然中世纪呢也分早中晚三个大的历史阶段。那么在中世纪呢，实际上确立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啊，封建体制，然后呢也确立了这个基督教作为整个欧洲的统一的宗教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印象中的中世纪所谓的黑暗啊，这个思想很压抑啊，神权很强大，然后呢这个诸侯之间的混战非常的频繁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由于宗教的赞助，使得欧洲的艺术从希腊罗马这个艺术当中摆脱了出来，成立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和范式，比如说这种宗教画啊，这种木板画，新的绘画的技巧，新的主题和题材，都使得艺术有了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风格变得不同了。 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西方艺术史啊，其实在中世纪也有非常著名的作品流传于世，他们的不同，他们的作品都是什么呢？沿着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比如说像中世纪早期的这个拜占庭艺术，它就是一个早期基督教艺术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结果。拜占庭艺术呢，在西方艺术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首先，比如说大教堂，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啊，当时是东罗马帝国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它的这个索菲亚大教堂啊，是当时的可以说是拜占庭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作。那么它的宏伟，它包括它那个圆形的那个穹窿顶，都是当时建筑技术的一个最高峰的一种代表啊。包括这个当时拜占庭艺术里面的很多马赛克这个装饰画啊，还有一些这个圣像画，这些都是拜占庭艺术里面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谈到了中世纪的教堂和教会，他们除了在艺术领域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城市建设、国家建设的方面同样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他在这个城市化，包括这个宗教的法律，还有宗教神学的发展等等等等，他都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成就。可以说今天的欧美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是奠定于中世纪的欧洲。 那么中世纪的教会法奠定了今天的整个欧美的法律体系。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很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黑暗的或者是光明的，那么它里面实际上它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我们今天讲艺术史啊，它的艺术风格实际上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啊。当然这个中世纪的所谓黑暗的这种影响啊，其实对我们的印象中我们也不能排除，比如说他对这个科学家的迫害，对科学和自由探索的这种压抑，当然是他的问题啊，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呢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拿，包括后来的启蒙时代，都是拿来作为批判的这种对象。我们只有认清楚历史上的黑暗的地方，我们才人类才能够有进步啊，有向光明追求的这样的动力。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学者严志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西方艺术史。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因为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这样的一个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还有呢最近严志也给大家推荐了几本好书，比如说像掠夺欧罗巴、费顿艺术经典以及走进一座大教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梳理西方艺术史的过程当中，也谈到了一些重点人物、重点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展览，或者是看一看这些书籍。下面是音乐和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了解西方艺术史，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 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蓝色星球的秘密，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严志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西方艺术史。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谈到了为什么经常会有一句话，说到了文艺复兴是从中世纪的黑暗到文艺复兴一个灿烂的文化的过渡。我们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起源，我们也特别说到了中世纪的艺术，当然有它黑暗的一面，但其实也有它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推动的一面。走出中世纪，下面我们就来到了文艺复兴。说到了框架，文艺复兴我们的第一个概念教给大家的就是它的时间段。 文艺复兴呢，基本上是14世纪到16世纪一二百年时间，在整个这个以意大利为这个核心啊，在整个西方扩展而来的这么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啊。所谓人文主义呢，就是说是以关注人世的生活啊，关注人类的命运，关注个体的这种喜怒哀乐作为这个关注的焦点，那么而这个摆脱了神的权威，对于这个宗教视角，对于人的人生的这样的一种规范，那么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东西。那么这种人文主义呢，它不仅在世俗生活，在政治生活，在艺术，在文学各个领域里面都渗透了进来。 而这其中啊，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文艺复兴三杰，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意大利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是文艺复兴美术的三位代表，同时呢，他们又身兼数职。那么他们的艺术有着怎样的成就？他们的画作又给我们后人带来了哪些启发？严志，我们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达芬奇是在中国的听众和读者心目当中是可以说是丰盛的人物啊。如果说西方如果有画圣的话，那可能达芬奇是当仁不让啊的首选。那么这个达芬奇呢，我们知道他的传世的名作非常之多啊，包括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啊，这是叫湿壁画啊，包括这个圣母子、岩间圣母这些这个木板画。那么达芬奇的这个绘画的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完全继承了之前啊，包括波提切利在内的之前的这个所有古典主义大师的这种绘画的技巧，那么同时呢，他又开创了在 传统的绘画里面，他又注入了新的思想，人文主义思想。比如说他的画的圣母像，然后他画的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人物，仍然是圣经里面的神圣化的人物，但是他的这个画面给你透露出来的这个气氛，却是人间家庭的母子之间的那种气氛，是带有非常具有烟火气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我们可以对比之前的比如拜占庭艺术里面的圣母子像，那么它就是一种完全是神圣的呆板的那么僵硬的这么样一种形象表现出来。所以他给的是一般的教众看了之后会产生一种崇敬疏远甚至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么到了达芬奇的时代，他画出来的就像你邻家的这个大嫂或者是自己的母亲自己的亲戚一样。那么人们从这个幅画里面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自己的人生。这就是这一代画家他们在同样表现宗教题材的时候要传达出来的信息。当然包括这个最著名的蒙娜丽莎是吧，他的这个微笑之所以神秘，实际上我觉得是在这种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的肖像画当中他透露出来的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 前面我们说到了达芬奇，如果放在我们现在呢，他一定呢就是一位画圣了。 对。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米开朗基罗呢，他是跨界。 对，米开朗基罗本身他是一个以雕塑闻名的这么一个雕塑家啊。他是从这个多纳泰罗是一个也是一个闻名遐迩的一个大雕塑家。那么但是呢，实际上米开朗基罗他的绘画功夫也是非常的优秀。当时他和另外一位这个画家在争夺罗马的一个天主教堂的这个湿壁画的一个项目啊，当时他的也是投标啊，也是招投标要竞争啊。然后呢，结果当时有人就在背后里面跟教皇说坏话啊，说这个米开朗基罗只会干雕塑，不会画画，就他就很生气。然后他为了展示自己的绘画技巧，他还接了好几个活。实际上，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在梵蒂冈的那个大教堂天顶上的这个上帝创造人类啊，那一组画啊，都是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我们知道在穹顶上画画，为了让站在下面的观众仰视的时候不至于比例失调，他的这个在创作过程当中他要照顾到这个弧面，要把这个人物要拉长拉变形，这个都是要经过计算和这个反复的试验的。所以说这个最能够体现一个画家他对于画面布局的这种掌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绘画的功力是多么的深厚。 刚才说到了这个绘画的功力深厚以外啊，其实大家通过前面说到的一句话啊，拉长以后这是要经过比例计算的，还可以感觉出来啊，米开朗基罗的数学其实也非常好 啊。是的是的，那时候的画家包括雕塑家他们也都是当时的这个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因为你像比如说达芬奇，他不仅仅是绘画雕塑，他对医学的解剖，对数学，对于这个很多神秘学他有着非常精深的研究，甚至说他发明了很多很多今天我们看来像潜水艇啊直升飞机啊这样超前的这种东西啊，非常有意思。 文艺复兴中的三杰当中的最后一位啊，拉斐尔，他的圣母像啊，应该说在当时是享誉全球。 是拉斐尔一生过得很短暂啊，好像30几岁就去世了，而且是纵情声色，就是声色犬马中去世了。但是呢他的留下的作品非常多而且非常的棒。可以说他是文艺复兴三杰里面他的绘画的技巧以及他的这个成就都是特别特别高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巨幅的这种绘画，比如说像那个西斯廷教堂的圣母像，这个现在是在德累斯顿的这个老大师绘画馆收藏馆展出啊陈列。那个巨幅的那个肖像我在现场看的时候特别的震撼而且呢整个就是他下面的两个小天使啊那种可爱和圣母的那种圣洁以及那种亲切的这种感觉就是跃然纸上啊，跃然画面，非常的精彩。那么他的小幅作品小幅肖像画，比如说像那个在荷兰收藏的阿姆斯特丹收藏的那个抱白幼鼠的女人啊，也是非常的精致。那么我觉得他的艺术成就应该是非常之高。 前面啊我们今年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啊叫做文艺复兴三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还有很多的大师他们的画作流传于后世，给了后人非常深远的影响。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到了，既然他们都是传承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精神，为什么在古希腊古罗马啊反而没有这么多的大师，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间段呢？ 但是这样，就是当然在古希腊罗马时候也有个别的这个著名的雕塑家的名字啊传承下来啊、但是很少啊。一方面是因为史料不足，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这社会对于这种技艺的有身怀技艺的这种匠人并不是特别重视啊，当然重视的是这些政治家呀还有这些学者呀，所以他们的行述啊他们的一些传记都能留下来，但是这些艺术家的传记可能就消失在这个历史之海中了。尤其是到了中世纪，这些为教堂为宗教服务的这些匠人啊艺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逐渐发现，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个技艺还是非常的值钱，愿意投资这个比如说教会也好，贵族也好，他们愿意投资这些艺术品，他就要给这个技艺好的这些匠人更多的钱，让他来专门为自己来创作这些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匠人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啊，然后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多，这时候人们才开始关注，哦，原来这些艺术的创作者原来好像是很有才华的人啊，社会对他们的这个重视也越来越增加，这就导致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社会财富向艺术品方向去集中流动，那么造成了艺术家本人的名声的这个抬高，然后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个社会对艺术品的这种订购的倾向等等等等，这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而且更重要的呢是确确实实像达芬奇这一批艺术家，他们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人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看重这个艺术方面的人文文艺复兴，而是更多的是在推崇文学方面的文艺复兴，比如像但丁，比如像彼得拉克，他们的诗作当时的这个人们传抄啊，人们吟诵啊，模仿啊，这个写作啊，创作，这个风气在尤其是在知识界里面要比这个绘画领域里面还要盛行啊。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西方文学的这种接受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我们没想象不到但丁、彼得拉克这些人在西方的影响有多么大啊，但实际上是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绘画大师的。所以说这些人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之后也在不断的丰富自己，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达芬奇，他几乎是一个全才型的一个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那么像达芬奇这样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很多，所以现在我们说在中国啊有一句话形容一个人很博学叫做通儒啊，就是通是交通的通，儒是儒家的儒，说他的通儒啊是无所不知的儒生啊。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形容一个人很博学叫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就你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就说明你很博学，你几乎所有的东西你都懂啊！这是西方的这是西方的谚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文艺复兴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些大师所谓的大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家严志啊，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西方艺术史的一个发展的框架。中世纪说过之后，也说过了文艺复兴，下面的时间呢来到了17世纪。其实在文艺复兴之后啊，艺术已经发展成了很多的流派。 对对，是这样。但是当时比较就是当然艺术的中心啊仍然在意大利，然后意大利呢已经当时进入到了一个叫做巴洛克时期啊，之后又有一个洛可可时期，这个他们一直是在引领着欧洲的这个艺术风潮啊，所以我们可以意大利的这个阶段作为概括当时的一个艺术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吧，就叫做这个巴洛克时期。所谓巴洛克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家室内装修的一种风格啊，就是特别的繁复，特别的花纹特别的繁入，这个 装饰的技术又特别的复杂，比如说它可以用浮雕啊、堆塑啊、雕刻呀、啊、等等等等，非常多层花纹啊，或者是色彩上啊追求什么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当时的一种风格。 如果大家对巴洛克风格还是不太来了解的话，我想女性朋友，我说一句话，大家就能明白了。您去买衣服的时候，有的是巴洛克风，就是花边特别多，蕾丝特别多。 对对对对，是。 那我们放到这个艺术时期，那就是巴洛克风格。 没错，然后呢，就是后期的这个洛可可艺术呢，就更加就是巴洛克式的巴洛克哈、啊，就比巴洛克还要巴洛克的这种。当然这是使得这个意大利的艺术逐渐进入到了一个萎靡和颓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然，对于北欧啊，包括这个中欧艺术来讲呢，这个时期实际上是获得了一个很重大的发展。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费顿艺术经典》的系列当中的维米尔啊、伦勃朗啊。这样一些人的作品，都是他们的活动的高峰期都是在巴洛克时期，但是他们的作品并不繁缛也不奢靡，而是体现了当时在低地国家，也就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等地中产阶级他们的一些审美和需求啊，比较倾向于自然主义啊，比较倾向于市民生活啊等等等等。还有包括像德国的丢勒啊，他虽然画的是很凝重的这种宗教题材，但是他的这个画面的这种深沉感以及对于人物的表现力啊，可以说是非常之令人震撼啊！至少我在德国的时候看到丢勒的作品，就会你会很清晰的分辨出啊，这幅作品是丢勒的作品，或者是丢勒风格的作品，所以都是非常的具有震撼力的。在《无问西东》这个展览的最后两幅作品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幅作品呢，一个叫做一个叫做《狱中贵妇》啊。还有一个呢，叫做加百列和他的妹妹。这两幅作品呢，都是17世纪枫丹白露画派，法国的枫丹白露画派的一个代表作啊。这两个作品实际上应该是从画面的风格来看，都是一个人完成的。作品本身呢，就是在表现两个在浴缸里的少女。这两个少女呢，一个叫加百列啊，另一个是她的妹妹。这个加百列呢是法国国王的情妇。那么这个画面本身啊，它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啊，因为这个它里面有包括了当时的宗教，包括了对政治的嘲讽，但是它这个画面对于人物的这种表现啊，皮肤、发饰以及他所戴的耳坠等等等等，包括背景的一些细腻的表现，都体现出了当时巴洛克风格对于法国枫丹白露画派的影响。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无问西东》展览当中的画作啊，有非常明显的巴洛克风格的影响。就像前面说到的，不论是伦勃朗也好，还是维米尔的画作，其实也已经脱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呢，是以教堂啊、圣母啊，还有和教会相关为主题的这样的作品，而转向了普通人的生活。 对，是这样。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啊，包括启蒙运动以来，整个这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越来越猛烈，那么对于世俗生活，对于人世间的这种社会的反应是越来越关注。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当然他即便是在画王公贵族，也是带有着非常强烈的世俗化的倾向在这里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给整个西方的知识阶层以及社会啊，造成了非常巨大的震动啊，这个整个对于教会的反叛以及对于政治权威的反叛，都掀起了革命的热潮的这样一个前夜啊。所以1789年我们知道这个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那么法国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整个声势如同洪水一般的这个革命大潮当中啊，涌现出来了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绘画的风格。比如说这个德拉克洛瓦啊，他画的这个包括拿破仑的像啊，包括这个法国反映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斗争的这种画作啊，还包括自由引导人民啊，反映革命浪漫主义的这种题材，那么都在的显示出了当时艺术的在法国革命引领下的一种风潮啊，非常的精彩。包括这种风潮实际上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蔓延和扩展，在德国、在这个英国、在南欧都出现了很多浪漫主义的这种画作啊，非常的精彩。 现在我们回顾19世纪，很多的学者都认为19世纪呢奠定了当今的世界的格局，这格局不仅仅是包括政治格局，也有经济的格局。 是的， 其实在19世纪的艺术同样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来了解。 对，在19世纪的早期，受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啊，包括后来1848年的这种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等等等等，实际上当时的这个绘画的主流已经转入到现实主义的这种潮流当中去了。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对于现实发生当中的一些事情作为做一种评判啊。他们在这里面，就像今天我们有新闻，我们有媒体来去报道一些当时发生的一些不公正啊，或者是黑暗啊。但是在当时呢，他这种新闻也并不发达，那么很多东西要靠艺术作品来反映现实，那么让人们知道现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所以说现实主义占据了一个主流，包括写实主义的风景画呀，包括一些历史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成分在里。 梳理西方艺术史的脉络，在19世纪啊，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国家，俄国。 对，俄罗斯的绘画啊，说句实话，它在长时间的艺术史当中啊，它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直到19世纪，它的这个巡回画派出现，19世纪中后期巡回画派出现，俄罗斯的这个美术它才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一个比较耀眼的一个位置吧。因为巡回画派本身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画派，那么比如像列宾的这个伏尔加和尚纤夫啊，还有这个苏里科夫的托尔斯泰像啊，等等等等，这些人包括希什金的这个俄罗斯的风景画，这些都充满了现实主义题材。他们在表现的是俄罗斯的苦难啊，俄罗斯底层人民的这种挣扎以及生存的现状，这些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的这种画作，就像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一样，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人民的心。那么在此之前，当然俄罗斯的绘画也是有着相当的水准啊，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圣像画，还有他们的宗教画，以及这个历史题材的画作，还是从技法上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从艺术的成就上来讲，他们一直还是长期是被美术史所忽略的一个角落。 最近几年啊，这些艺术大师们的画作屡屡拍出新高。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回到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可能大家想一想，当时谁的画作最贵？有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梵高。 梵高，对，梵高。说起梵高来啊，他首先讲梵高的时代，这19世纪晚期啊，甚至19世纪末期。那么整个当时呢，可谓在画坛上啊是流派纷呈啊，让人目不暇接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的这种创作流派都已经涌现了出来。所谓现代主义啊，和这个所谓和其他的绘画流派完全不太一样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略做过一些介绍。所谓现代主义呢，实际上它是更多的是要把绘画本身画面背后的东西呈现给观众，比如说我用的颜料，我用的材质啊，我用的绘画的工具，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突出在画面之外啊，让观众感受到我是用刷子刷的，还是用刮刀刮的，是吧？之前的画作，尤其是古典主义画作，它刻意要把这些东西隐藏在画面背后。 哎，尤其是大家来回顾一下，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啊，你画到大教堂的这个穹顶上的这个画作，还有画到这个墙壁上的画作，那如果墙壁后面坑坑洼洼的，你怎么能够呈现出那么圣洁的啊那些人物形象？ 逼真的形象啊！ 对， 对， 所以他要掩盖他的颜料，掩盖他的背景。 是的，是的，让你更关注于画的内容。那么，但是现代主义绘画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些东西包括颜料，包括画面，包括工具，这都是艺术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应该让观众去感受到这些东西。所以比如说印象派，我们说的梵高，梵高是属于后期印象派的。那么印象派他就认为，我们古典主义画的那种轮廓分明的明暗对比强烈的这样的一些人物，或者是静物，或者是景物，它并不是这个事物本身的样子，而那种在阳光的这种照耀下，我们产生的那种对于色彩把景物变成了色块， 这个可能才是事物本身的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物理学发展的非常的快啊，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这个波义尔的这个量子力学等等等等，薛定谔的这些理论全都出来了。这对于我们当时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本源和本质有着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这个分子下面是原子，原子下面还是亚原子啊，到夸克，到量子，到能量层级。这个让当时人们就很难把握，就是到底我们有形的这个轮廓，这个物理世界它本质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多艺术家也在尝试，比如说德国的康定斯基，他是作为立体主义啊抽象派的这一个代表，他就把所有的物体给分解成立体几何型的东西。那么他认为这些东西才是，就是你看到的一匹马，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其实这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样子。那么当它分解成亚原子状态的时候，它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所以那种样子他认为才是事物的本源。所以就是这种物理学科学和甚至文学的发展，它激发了当时的艺术家们进行了不同方向的这种尝试和创作。 十九世纪的这些尝试也好或者创作也好啊，一直影响到现在。二十世纪的西方艺术史啊，大家如果走出国门的话，或者其实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您不用走出国门，您在家也能够看到现代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画展。关于现代美术，我们最后请严志在节目的结尾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二十世纪后期到现在应该叫做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啊，当代艺术啊，从波普艺术啊到达达主义啊到很多很多属于一种后现代的一种艺术理念，它更多的是并不是注重于艺术的审美角度，而是更多的是在于艺术家个人的一种表达，他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于任何问题，他是一种表达。那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观者的反思和思考。不管你这思考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他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这就是后现代艺术或者叫当代艺术的一种和之前的所有艺术时代所完全不同的一个特点。 感谢国家博物馆的专家严志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梳理了西方艺术史的一些重点时期、重点人物的情况，而且还举了不少的例子。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